absolutely amazing. 在店里，我们还碰到了一位英国纪录片导演，他正在拍摄一部关于中国酒文化的纪录片，而北平机器就成为了他镜头下中国逐渐兴起的精酿啤酒文化的代表。 But we're filming this episode about Chinese craft beer. What is the name of the documentary? Gambit. Gambit. What's the English version? No, bottoms up? Cheers, I guess. Cheers or bottoms up.、Yeah. Okay. 这就是今天的月生活，我是 Chloe， 也欢迎您同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月生活 FM Lifestyle， 关注更多的详情和图片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留学时间。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走在同一条街上，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，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。千万人中你很平常，你是我的理想，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，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。北京榜样，平凡中的力量，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。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,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, 92.3 FM and 774.